首的 Bumpy 来自 Asa， 欢迎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有点小语种的感觉，没错。那今天来听一听歌曲，放松一下心情，依然是如此。应该说现在大家会关注的热点就在于iPhone 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的发布，包括一些社会新闻的发布，对吧？那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这些，也可以聊一聊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我早间的时候今天就在替班嘛，所以也上了一档直播节目了。然后这会儿的时候刚刚回去又 follow 了一下最新的这 iPhone 的信息，发现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怎么说呢，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其实很多人都会持观望态度了。来看一下这个新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买的，对不对？但这个名字也是很奇怪，因为之前大家都说是 iPhone X 嘛，结果现在说是 iPhone X， 就是不读 X， 也是有意思。那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 Manifest， 这首歌叫做 Age of My Life。 Last dollar just got spent. First of the month comes, gotta pay rent. Where the money goes slipping through my hands. I'm working with these hands. Little Johnny needs a lunchbox. Little Susie needs clothes and it won't stop. Next calendar's something they don't care. It's more than I can bear. I gotta believe I can more than survive. Still one trick up my sleeve. We're gonna make this one shot. I gotta believe.One shot. I'm at the edge of my life. I got no time to think twice. Now I'm standing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I'm gonna fight the good fight. Cause I know I'll get by. When I battle every day through the pain like a soldier. Edge of my life. Edge of my life. Edge of my life. Mom crying on the sofa.Not sober, with the family go up and smoke again. Feels just like sinking sand. Heard shouts in the backyard, sirens screaming from a cop car. It's a rough day for this family man. I'm praying with these hands. I gotta believe I can more than survive. Still one trick up my sleeve. We're gonna make this one shot. I gotta believe.One shot. I'm at the edge of my life. I've got no time to think twice. When I'm standing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I'm gonna fight the good fight. Cause I know I'll get by. When I battle every day through the pain like a soldier. Edge of my life. Edge of my life. Edge of my life. 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Walk Walk 来自 Your Name， 相信你听到这首歌会觉得熟悉，它曾经是苹果的一个广告歌曲，如果你看过前几场发布会的话。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对于我来讲，其实就是凑热闹，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说，所以会关注一下，包括也在想一个手机它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科技进步能够在手机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现，所以会关注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很多人是和我一样啊，最近朋友圈都在说这件事情，所以不可避免的就会关注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一次 iPhone 也是大家期待很久了，期待一个革新。然后也说到这个什么取消 Home 键，摄像头可能还是凸起，也新增了一个 Face ID， 包括它的刘海的设计，这个全面屏，对吧？好多的时候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听到的剧透了。那其实还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我比较感兴趣的，像这个Apple 的 Watch， 它的这个苹果的手表可以支持蜂窝数据了，就是说当你有了一块比较炫酷的小天才电话手表，但是这块手表如果是苹果的话，也可以出去去打电话了，不像之前一样还要拿着手机，需要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一个限制，对，可以脱离手机独自使用了。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个售价，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吧。在这里为大家就是盘点一下嘛，毕竟是一个热门的事情。像是这个 iPhone 八，它的售价是在5888和7188，那 iPhone 八 Plus 呢是提供了6688和7988，怎么感觉读的时候心在滴血呢？而我们刚刚说这个 iPhone X， 就是这个 iPhone X， 它的价格呢就是很恐怖了，就已经达到了9000多，将近10000块钱，而且是售价，对吧？ 起售价是8388，256GB 的是9688块钱。怎么感觉听完之后也没有我们什么事情呢？还是来听歌吧，对吧？这首歌来自 Beast， 这首歌也是 iPhone 的曾经一个广告歌曲 One Two Three Four。 No way to fight, no way to hide. You're 谁。 这首歌来自 Tia， 其实最近在恶补中国有嘻哈，对，之前是那个决赛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看嘛，刚刚看完，包括之前的这个导师他们去帮助他们帮唱嘉宾嘛，看了这样的两季，在昨天完全看完了，其实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 Tia 真的很会唱，就是他们这个评语真的是很到位，确实燕娅维他在歌唱技巧方面，包括他在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演唱方式也是独树一帜的，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对，其实她唱的这几个帮唱嘉宾真的每一个都超出我的想象，像袁娅维、周笔畅、信还有王嘉尔，总觉得这样的几个人，哎，节目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就把他们找过来，还每个人都很合适，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效果哈。那就来听一听周笔畅的这首歌曲吧。其实周笔畅他在我们之前的印象当中都是那种非常个性、非常有自己性格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他会有自己的态度，包括他在现场也确实有这样态度的展现。听到当时潘玮柏也说吧，那可能根据比比的个性他会选择谁谁谁，确实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周笔畅。这一首歌也是他个性的一个体现，叫做翻白眼，用翻白眼的声这样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情况吧。 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正常人都会像我不懂反应，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说话时不要故作温馨，提分手我还宁可你什么人明着 嘴巴小步走来，歪着脖子鼓着腮，甩掉人海装可爱，这算是不让气氛太坏，还是你以为虚伪能坚定伤害？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才翻一翻白眼离开。小步走来，歪着脖子鼓着腮，甩掉人海装可爱，这算是不让气氛太坏，还是你以为虚伪能坚定伤害？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才翻一翻白眼离开。结束懵懂的时代，奔向更好的未来，你说分全是为爱，看着这最动听的抵赖，这刻我真心为你感到悲哀，眼泪怕让你显摆，笑容怕帮你释怀，各种的无奈表达不来，才翻一翻白眼离开。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事还没做，如果还有明天，如果真的还能够有明天，是否能把事情都做完，是否一切也将云消烟散，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来自苏建信。当然了，这首歌其实原唱是薛岳，他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摇滚乐之父，而他在30多岁的时候是被确诊为是癌症的一个末期，而当时他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其实唱的不是那种遗憾啊愤怒，但唱歌是一种对于命运的这种不服还有这种不舍的感觉。而听到的是苏建信，他在这首歌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感谢自选集这张专辑当中作为主打歌，就是想表达对于摇滚前辈薛岳的这种致敬。包括最后听到的那种那一段我们觉得非常震撼的 rap， 它其实是柯有伦进行演绎的，这样三个人的一个跨空合作。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继续说说这个中国有嘻哈吧，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放的是王嘉尔的那首 Papillon， 就是巴比龙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法语啊，就是一种像蝴蝶的这种生物吧。那其实呢，王嘉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样一个人哈，确实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之前看他的综艺比较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可爱的这个年轻人，但没有想到他唱起自己的歌曲是这样的有力量，就是一下子从一个小可爱变成了一个野兽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到中国的嘻哈当中我比较倾向于喜欢的这样一位歌手的话，我觉得还是豆芽吧，因为感觉他的歌曲在我这边就是不费力赢很大的感觉。这首来自 Johnny J， 不用去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once cherish them all away. Deep down I know I'm not a stupid girl, but still I make all those mistakes, yeah. I know there's a lot of stupid girls in this world, but I don't want to be like them. There's a villain, or there's a lonely, ugly, drunk on a benc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Girl， 这首歌来自 Miss Lee。 那在爱情当中，谁又是真的那种聪明的人呢？那 Miss Lee 她是80年出生在瑞典的这样一位艺人，其实她最大的风格我们都听出来的，就是风格非常多变，这是最大的风格，包括爵士乐，包括 Blues， 包括灵魂乐到民谣，她甚至重金属这种摇滚都会去尝试，而且轻松的驾驭，所以说她其实是各种音乐类型的一个融合体吧，而且不按常理出牌。这位歌手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而下面这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女歌手，对，其实她怎么说呢，你想像 Miss Lee 我们刚刚说的，她是爵士乐、 Blues 还有民谣甚至重金属摇滚都有驾驭。那Maureen Hill 呢，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的高大上，包括爵士，包括现代古典乐，包括一些电子，甚至说还有一些灵魂乐的味道在里面，还有 R&B 的唱腔。听到这一些你会觉得很混乱吗？来听这一首来自 Maureen Hill 的这首 Love It。 Baby, turn around. Mind if I sit down? Everything you pray for, everything you play for me. La la la la love it. one another round. I like the way you play, boy. Tell me why you play, boy. Does it make you feel like nothing else is real? I like the way you play, boy. Show me why you play, boy. I la la la la love it. I la la la la love it. I la la la la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I la la la la love it. I la la la la love it. I la la la la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这首 Reprieve 来自 Venice Apps， 这是一个小众的音乐组合，对，因为我又找不到他们的资料了。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Donny Montel， 来听一听这首歌 Be My Baby，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首歌曲，在最后送给大家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When I'm not in town, where I belong, I need my baby. You'll always be my baby.And shadows around, messing up with my head, baby.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never knew what it's like to keep each other away. While refusing real time, I feel all senses coming to my life.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till you are mine? Take my heart, follow in my soul. Leave my eyes so I can see the way you go.My heart, in my dreams,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Take my heart, leave an empty hole in my eyes, so I can leave wherever you go. In my heart, I can feel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It's easy to think I'll never be again on my own. You'll always be my baby.So, I know we're gonna make it right,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You always keep that special part of me t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Take my heart, follow in my soul. Leave my eyes so I can see the way you go. In my heart, in my dreams. 北京时间21:00。